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上回我们讲到，无论是懂事的还是顽皮的孩子，大震带给他们的那一瞬间悲惨的记忆，将永远定格在他们的生命之中。初二十班照样，5月12日下午，我们正在教室上课，突然之间教室抖动起来，同学们开始慌乱起来，老师叫我们镇定，不要慌张，随后抖动更加剧烈，老师让所有同学往外逃。我们的教室在新教学楼的2层，当我们跑出教室时，房子震得更加厉害，我趴在地上，一堵墙直面地向我打来，浑浊的空气让人窒息，我只看见一缕光线，于是顺着光线往外爬。当我逃出来时，2楼的阳台已经垮在了1楼，许多同学活生生地被压在了下面。我大声地哭着，喊着他们的名字，可他们很多都已经听不见了。仅仅几分钟时间，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废墟。我害怕极了，心里使劲地重复着，不是真的，大家都还活着，大家都还能逃出来的。同学们的哭喊声，废墟里虚弱的呻吟声，每时每刻牵动着每个人的心，甚至让我们发抖。5月12号晚上，那是个漫长的夜晚，我和同学围坐在一起，心被提到了嗓子眼上，我们时刻警惕着再次发生地震，担惊受怕地度过了一整夜。在得知妈妈已经找不到的时候，我脑袋里一片空白，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也不愿相信，一切都来得太突然，还来不及反应就成了过去。我要学会坚强，学会面对，学会独立，学会生活，同时去帮助更多比我更不幸的人。初1班张雪晴。5月12日下午2点多，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把我吓坏了，地面不停地晃动着，我以为我的生命将要走到尽头。当我逃到学校操场上的时候，我看见地上有同学们的尸体，还有楼房倒塌留下的一片废墟，我当时傻了，泪水已经流了下来，沾湿了我的面颊。我想起我的亲人们，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安然无恙，许多同学和我一样哭了起来。初1/4班邓敏。地震的时候，那个房屋突然一下子就倒了下来，我们比较晚的往外走，所以我们走在后面的几个同学被压在一个空地，只有脚被压住，我们便慢慢地把脚移出来，救活了其他3个同学，还有一个同学被一块很大的石块压住了上半身而无法呼吸。我旁边的那位同学急坏了，我就说我去叫班主任， 在我还没去叫班主任之前，教我们历史的任老师还在一个个的救我们班的同学。任老师的肩膀也受了伤，流了好多血，一下子跑下楼，楼梯上有一个同学的头被压得都扁了。我当时看了非常害怕，校园里到处都是废墟，我一下子跑到操场上去，一边跑一边喊班主任老师。我又怕被压在大石块下面的同学会因余震而死，吓得腿一直发抖。过了一会儿，有一位老师叫我到操场中间去，要我和我们班的同学在一起。我去的时候，看见我们班的同学不是眼皮烂了，就是头被石头砸了，简直全都是伤员。我们班几个个子大的人去救被压在里面的，还救出来了几个。我们几个看见一个就哭，看见一个就哭。有一个跟我特别好的朋友，他刚在绵阳做了手术，不能使劲儿，所以他这一次被压在了里面，眼睛和头又受了伤。他被抬出来的时候哭得伤心极了，我也哭，我一边哭一边安慰他。等到恢复得差不多的时候，他又想睡觉，但是我们不能让他睡，因为如果他睡着了就可能醒不过来了。每次等他快睡着的时候，我就说你千万不要睡着，睡着了就可能醒不来了，醒不来就不会再看见被压在教室里面的同学，就不会再看见你爸爸了。就这样他坚持了一整天。初二三班杨红，当时我还在信息室里舒心地上着课，突然一阵猛烈的摇晃打破了我们每个人的梦。那时我脑中一片空白，只知道拼命地跑。在一阵混乱之中，我茫然地走在操场上。我很高兴，因为我们班的人都还活着。但这时只听到一阵倒塌声，眼前便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埋着头害怕地蹲在地上，一阵白烟过去后，我抬起头来，我哭了。眼前的教学楼已经是一片废墟，看见一个几千人的学校现在只剩下几个人了，在一个地面裂了口的操场上绝望地哭着，那撕心裂肺的痛苦都在这一刻表现在每个受灾的学生的脸上，操场上一片凄惨。当天下午，学生们自行组织用双手去找被埋在下面的人，我只能尽可能地帮忙。每当出来一个人时，我都会去看，因为我希望那是我姐。当我看着被找出来的死人，我害怕得差点晕过去。从生下来，我从未看到过如此血腥的场面，我从未想过自己美好的家园会变成如此模样。无数个被救的重伤者在无法抢救的情况下永远地离我们远去了，所有的人都没有睡，我们的心中脑中全是自己的亲人同学朋友们以前欢声笑语的样子。我们都睁着眼看着无数让人心酸的画面，还带着无数的担心坐在操场上度过了不眠之夜。初三六班马国江，当天是一个很好的天气，阳光照在我们的身上，感觉非常温暖。下午大约2:20左右，我们班的同学都在操场上高兴地上体育课。突然我看到一个老师很快地从2楼的楼梯上跑了下来，我当时不知道他在跑什么。当跑到第一个篮球架时，老师还在继续向前面跑去，我还以为是前面有谁在打架，老师跑去看呢，于是我也随着跑去。我大约跑了有2-3米远时，我只知道自己已经站不稳了，一下子就摔倒在地上。 我当时都还没有想到这是地震。我在地上向教学楼望了一眼，只看见一块很大的石头很快就要压在教学楼上，也要压在我的身上了。因为我离教学楼很近，教学楼离那块大石头更近。当时不是只有那一块石头快要压下来，而是很多块石头将压下来，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机会去看另一块石头。那块石头快要压下来时，我没有管自己跑得稳还是跑不稳，当时一切都没有想，我只管奋不顾身地努力向前跑去。我跑了只有2米多远，我只是在那里绕了一个圈，然后就又滚到地上翻了几个滚。我在这一段时间里想的只有一件事，我想学校教室里还有几个班在上课，办公室里还有那么多的老师，这一下该怎么办呢？想到这里，我再向上看一眼时，只见小石头已经打在我的脑袋上，然后我的背上就压了一块石板。我于是双手撑在地上，这块石板是水泥块上破裂了的。我当时以为那块大石头要压在我的身上，我想这下死定了，就闭上眼睛，就像昏了一样。等了有2到3秒的时间，我再睁开眼，我想这下不会死了。可我的呼吸器官已经进入了很多灰尘，呼吸都快要停止了，眼前已经一片茫然，什么都看不清。我于是就使劲用右手撑住那块石板，因为我右手的力气要大些，并且用左手把衣服拉起来，把鼻子捂住。过了一会儿，灰尘散去了，能茫茫然看到眼前时，只看见眼前的房屋一座一座地倒在地上，只听见哭声四处都是。然后我就用力地动了一下，却又无法动弹。下面上来一个同学，我就叫他来帮我解脱背上的那块石板。他帮我解脱那块石板后，我看见我旁边有一个同学滚在乱石头上，我和帮助我的那个同学去扶他起来。我们看见他流血不多，就先没有管他，因为还有一个老师在喊救命。我们跑过去问那个老师怎么回事，他先问你受伤了吗，我说没有，那个老师的手脚都受了伤，他说快喊救命，快快打电话。当时到哪儿去打电话呀，网络全部断线，每个人自己都难保，又有谁来救命呢？结果老师喊救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他旁边的一位同学。这位同学的脑袋落了一层灰，还能很清楚地看到里面的骨头，后面有一个3道口，流血很多。又一会儿，眼前的房屋都暂时没有垮，有几个男老师就叫我们赶快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现在我们就自己要紧，我们下去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只看见4面8方的山石从山顶上哗啦啦地滑下来。在下午大约6点钟的时候，天气很不好，有雨点下下来，几个老师没有管他们自己的家人现在何处，却又商量着给我们想办法，因为生怕雨来了，4面8方的山滑坡形成泥石流。当时余震不断，到处都可能有石头滚下来，我们长留在那个地方肯定不是解决的办法。后来老师要我们去北川相对安全的地方，那就是任家坪，我们于是就上任家坪。这一段路本来是有公路可以行走的，但当时没有了，就是小路可能都很困难，我们也不知道，于是就去找看有没有人从任家坪下来的。终于找到了一个，他说还可以，于是我们就上去了。我们在那一路上看到了很多的死人，有的没有了手，有的没有了脚，有的没有了脑袋。我们看了几个就再也不敢看下去了，只顺着有人走过的路努力地向上跑。当我们跑到目的地时，已经累得不行了。我们到了后坐在那里又想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想父母，想同学，还想我们今后的路该怎么走，该怎样去面对生活。我们能走出北川吗？ 走出了北川又该去哪里？父母又怎么能知道我们在哪里？这些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得到解决。晚上，我们同学老师背靠背地坐在地上，一晚上都提心吊胆，根本无法睡也不能睡，因为一晚上余震不断，对面的山随时都在哗啦啦地滚石头，老师就告诉我们随时都要准备跑。这一晚上的时间过得太漫长了。所有幸存者对大震发生时的那一幕都记得特别清晰，而这中间发生的师生之间、父女之间、母子之间的感人离别，无不令天地动容。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刘全，北川中学初中语文教师。大地震时，他正在家里备课，而他的妻子，北川中学政治教师李佳平，因为正在上课而被埋在教学楼里，最终遇难。灾后有人问在医院养病的刘老师前后过程，刘老师则说了另一件事。5月19日上午，他突然接到个电话，有个学生对他说有遗物要交给他。刘全老师感到很惊奇，说什么遗物呀？对方说，老师你过来就知道了。刘全马上打的赶过去，找到在医院养伤的那个学生，那是个女学生，他真的向刘全转交了一些他妻子李佳平老师在废墟里面交给这个同学的遗物。通过这个转交遗物的学生，刘全老师才了解到妻子临终前在废墟下所发生的一切。刘老师说，大震后前两天，李佳平老师与班里的几个同学都困在废墟里面，他们相互之间还能说话，并且一起鼓励坚持下去。李佳平老师像平时一样，以一个政治教员的身份，不时给同学们讲英雄战胜特殊困难的故事。但14号后，学生喊他，就不答应了。当时救出来的那几个同学去拉他，拉不动，他没反应了，估计可能是失血过多，已经断了气。他的遗物是在13日的时候交给学生的，他可能知道自己没法逃生了，就把自己身上的手镯和戒指摘下来，交给了一名叫周红的同学，叫他转交给我。同学们后来叫不应李老师了，可大家拿着他的遗物像接受了必须活下去的命令一样，一直坚持到有人来救他们。孩子们很勇敢。刘全老师说，刘全拿着妻子的遗物，双手抖动着说，这上面是他的血。前年学校放暑假的时候，我们有几个朋友，主要是几个同事组织到西安去旅游，我和妻子也去了。回来的时候说，买个东西做纪念吧。当时他看中了一个手镯，我说100元，可那老板非要200，200就200吧。我妻子一听就犹豫了，说要不就算了。我说买吧，反正走了这么远的路程，买一个东西也算有个纪念。就这样，他有了一个手镯。回到学校，他一直戴在手上，很有些得意。平时我爱人不舍得花太多钱，所以他很珍惜这样东西。戒指是我们结婚10周年时我给他买的，他非常珍惜这几样东西。没想到 成了他留给我的遗物。相思之物，怎不叫生者流泉悲痛啊？据说李嘉平老师被挖出来的时候，衣着整齐，面容平静，仿佛睡着了似的。遗体也是在倒塌的教室里面发现的，而不是在教室外面。这就说明当时他根本没跑，而事实上在上课的教室离门口是最近的，他们最有可能逃生。他要跑的话是一定能够跑出来的。可是李嘉平老师和许多北川中学的教师一样，他们把活的可能留给了学生。李老师上课的那个班的生还同学回忆说，他们班共有60个同学，36个跑出来了，多数是李老师将他们疏散出来的。在5月19日四川在线上，我看到了一份北川中学学生幸存者名单。我相信这份名单除了个别可能的差错外，基本上体现了此次大震中这个中学的死亡情况。这份名单上的北川中学幸存学生为1342人，也就是说有近1000人遇难。这中间高三的518人极为幸运，他们全部幸存。而初一到高二的那些班，除了当时在操场上上体育课的三个班外，所剩无几。其中高中一二年级的幸存者情况是，高一三班只幸存5个，高一四班只幸存5个，高一五班幸存10个，高二五班幸存14个，高二六班只幸存4个，高二八班只幸存一个女同学，叫唐继维。初中部学生的死亡情况我不想做统计了，他们实在叫人想起来更可怜更痛心。他们可都是刚刚10来岁的孩子，他们可都是爸爸的心肝，妈妈的宝贝呀。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5月12日的下午和紧接着的这一夜，对北川中学的孩子们来说是恐怖、恐惧和极度悲痛的时间。这一夜他们将如何度过呢？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何建明所著的《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本书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 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十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上回我们讲到，在512大地震中，北川中学有近1000人遇难，而遇难的大都是十来岁的孩子，此情此景不能不让人心疼。当时有一首《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的诗，在灾区和网络上十分流行。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去天堂的路太黑了，妈妈怕你碰了头，快抓紧妈妈的手，让妈妈陪你走。妈妈怕天堂的路太黑，我看不见你的手，自从倒塌的墙把阳光夺走，我再也看不见你柔情的眸。孩子，你走吧，前面的路再也没有忧愁，没有读不完的课本和爸爸的拳头。你要记住，我和爸爸的模样，来生还要一起走。妈妈，别担忧，天堂的路有些挤，有很多同学朋友。我们说不哭，哪一个人的妈妈都是我们的妈妈，哪一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孩子。没有我的日子，你把爱给活着的孩子。妈妈，你别哭，泪光照亮不了我们的路，让我们自己慢慢地走。妈妈，我会记住你和爸爸的模样，记住我们的约定，来生一起走。在北川中学幸存的孩子们中间，也有许多他们自己写的诗歌。同学们用自己的心和灵魂在追忆往日的小伙伴。我的中学，我的北川，重新坐在这明亮的教室里，再次来感受知识的温暖。身边的课桌缺少了熟悉的身影，曾经的你音容渺然，我们在心底呼喊你的名字呀，我的兄弟，我的伙伴。在每个与你有关的日子里，想你的时候，我把红烛点燃，每当听到那熟悉的旋律，我带着泪光绽出笑颜，期盼你平安的一路走好啊，我的姐妹，我的思念。我的心愿实现你的心愿，我会照顾你，我的父母，也请你庇护咱们的河山。我们一定努力地重建它呀，我的故乡，我的家园。无论你在山之北还是水之南，不管我走过地角屡经天边，我都用奋斗来为你祝福，你会因成就为我心欢，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守望啊，我的学校，我的北川。悲情能出伟大的诗篇，汶川大地震再一次证明了这一规律。而现实中的悲切又哪里是诗篇所能承载得下的？5月12日的下午和紧接着的这一夜，对北川中学的孩子们来说是恐怖、恐惧和极度悲痛的时间。 尤其是这一夜天还下着雨，校园内的混乱与一具具同学教师的遗体被搬来搬去，那些受伤者痛苦的叫喊声和家长们撕裂心肝的哭嚎，叫在场的学生饱受悲痛与无奈，焦躁及撕裂和担心亲人的痛楚无法用语言表述。这是永难抹去的黑色之夜。让孩子们继续留在这里太危险也不合适，必须让他们随群众一起撤离到安全地带。县委书记宋明和县长金大中都是这个意见。刘校长问，那就天亮再行动，往哪儿去呢？金大中县长建议，外面一点联系也没有，我想既然是地震，就不可能所有的地方都像我们这里一样严重，先往安县撤，如果那里也不行，就再往绵阳方向撤。嗯，我同意。宋明书记点头道，并指示，要派党员教师和一些有能力的高三同学领着，必须保证同学们在路上的安全。是。刘校长接受撤离命令。天亮得很慢，上午十点钟左右，现场仍在紧张地抢救，操场上的生还者在教师和部分高三学生的带领下，1100多人开始起身，向着山外长途跋涉。有同学回忆说，当时我们的样子很凌乱，大家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因为我们还有许多同学和老师被埋在废墟之中，他们能不能出来是大家所担心的。另外余震不断，山路相当危险，我们能不能安全走出去也还是个问题。大家一路上几乎很少说话，就像一群孤独的逃亡者。撤离者最初的目的地是安县的永安镇，因为听说那里有个灾民收容所，但赶到那里才知道他们的消息有误。怎么办？余震不断，为了不迷失方向，大家商量决定，只能继续沿着大路走下去。只要走下去，就能有活路。师生们都这么想。就这样，第一批大震余生的北川中学师生互相搀扶着鼓励着，顽强地走了5-6个小时的路，来到了绵阳市的九州体育馆。而这时庞大的九州体育馆人山人海，他们都是来自各地的灾民。师生们身临其境，也第一次尝到了当难民的感受。然而他们又很快看到了许多袖上别着绿袖标红丝带的好人，那一张张温馨的脸让北川中学的孩子们感到了震后的第一次温暖与安全。几天后，为保证正常上课，他们又被转移到长虹集团的培训中心，这里的条件比较好，能够上课。我与这些孩子们见上面是在5月20号之后了。十来天后的北川中学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他们正在一个条件比较好的临时学校学习。我去那天已是晚饭时间，同学们正在长虹培训中心的空地上吃晚饭。我首先看到的是高三的同学，女同学居多，他们端着自助餐式的铝饭盆吃得很多，见我们来脸上也挂满了笑容。我开玩笑说，你们一个人的饭量我要吃3顿。他们便不好意思起来，指指草坪，我说我们坐下来聊聊行吗？他们很愉快地接受了邀请。我问他们家里的情况，他们说他们很庆幸家里房子塌了但没有死的。原来他们的家都在农村，山区的房子比较简易，地震时塌得多，砸死的人少些。 但城里就不一样了。说起学校大阵时的那一幕，女同学们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一位叫母亚兰的女同学显得活泼些，她说他们几个都是高三四班的，北川中学新教学楼共五层，都是高中部的学生。地震发生时他们都在上课，一二层是高一的同学，高二高三在三四五层，特别是高三都在五层。地震时整个教学楼全部坍塌，一二层被压在最底下，他们在五层的感觉是当时房子一下往下坠了好几米。当他们从废墟里逃出来的时候，再往教学楼里看，发现只剩了三层。母亚兰说，我们高三共十个班，死的不算多，高一高二的死的特别多，不能回忆那一幕了。总之当时现场很乱，我们高三的男同学就去救人了，我们女同学就负责看护抬出来的伤员和同学遗体。我觉得不能再问这些心灵受过巨大悲伤的同学们了。从北京出发前，参加中央台的那台赈灾文艺晚会现场，有三个北川中学的学生代表参加，他们在现场的诉说和眼泪已经让国人印象深刻了。那种痛与悲无需再重复，每一次重复对孩子们来说等于是挑伤口，让他们幼嫩的心流血。刘亚春校长几乎每天要接受采访和与各种官员谈话，个头矮小的他显得非常疲倦，是个不爱多说话的教师。听说我是北京来的作家，他似乎才有了一点想说话的意思。刘校长的开场白让我很意外，他说地震以后我们的人都很团结，学生也很坚强，大家一般都是通过眼神来传递信息的，或者是拍拍肩膀什么的，很少有人用话来说，不知道说什么，我也不太想说话。随即刘校长开始有些哽咽，我们现在都是没有家的人，家破人亡的那种，好多教师家里边都失去了好多亲人，我们大家都在这儿挺着，有学生在我们就得挺着，没有学生的时候大家在一起讲的时候都会哭。我问你们不在学生面前哭，刘校长说很少，一般不会。我儿子死的那天我都没掉一滴泪，可是我看见学生的遗体时我就哭，不停地哭，收都收不住。孩子们有的困在一起，解放军战士把楼板一搬开就能发现几个十几个孩子死在一起，有的孩子甚至连一点伤都没有，他们是闷死的。看到那种情景我能不哭吗？我哭一辈子都觉得对不起这些孩子。有些孩子当时被压在下面还不停地在喊救命救命，喊我的名字，喊校长救救我们，可是我搬不开那些压在他们上面的楼板，几天都搬不开，等把楼板搬开时他们都死了。我不哭行吗？我哭干眼泪都没用，我哭不出声，我哭的不是泪是血。我也是家长，我一直想拼命去救自己的孩子，但我救不了他，因为有那么多孩子在喊我，在喊救命。有一次一个小孩的遗体挖出来， 我从衣服、裤子和鞋子的颜色、样式看，从背面看，我认定的是我的孩子。我痛哭了一场，抬出来后我又去看了一下，结果发现不是，但又觉得他就是我的孩子。后来每挖出来一具遗体，我都觉得是自己的孩子，他们都是我的孩子。刘校长的话没有半句修饰，但是句句透彻人心。他们都是我的孩子，他们都是我们的孩子。抢救现场的那些分分秒秒里，无论是谁，脑海里都是同样的一个念头。擂鼓镇是除北川县城之外离北川中学最近的一个镇。大震那一刻，这个回民居多的小镇同样伤亡惨重。派出所副所长李林国这一天正在与当地一家企业协调工作，不料大震将他们五个人砸在里面。李林国是第一个逃生者，他出来时一只耳朵被切掉了一半，血流满面。可这时他发现其余四个被埋在里面没有出来，便不顾一切地往里冲，硬是将压在废墟里的四个人抢救了出来。这时有人从北川县城回来报信，说北川中学的教学楼都塌了。李林国立即想到了自己的儿子李王治国，他因此成了第一个赶到北川中学的民警。他来了，他自己至今都不知道是以什么速度赶到几里外的中学所在地的。儿子，儿子，你在哪儿啊？李林国第一眼看到的中学坍塌现场令他每根毛发直竖。老天哪，两座教学楼塌了，塌得像用千斤铁锤砸的纸盒子，1000多个孩子埋在废墟下，几百个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学生、家长和干部群众在废墟上面叫喊着抢救着。爸，我在这里。混乱中，疯狂中，李林国突然听到从地底下传出的声音，那是自己孩子的声音。儿子，儿子，爸来救你了。李林国凭着警察的好力气，拼命地用双手刨着废墟，扔着砖块，一边还不停地对儿子说，坚持住儿子，有爸在你就别怕。救命，叔叔救救我。李林国的手迟疑了一下，他身后的楼板下有几个孩子在呼叫，警察叔叔快救我，救救我。孩子的呼救声撕碎了李林国的心。我是警察，我是警察，我是人民的警察呀。李林国突然清醒过来，警察同志，你快救救我的孩子吧。一个家长跪在他的面前，双手揪着胸前的衣襟，像是要挖出自己的心肝一样。李林国愣了一下，朝掩埋儿子的地下看了一眼，然后转过身子，又像疯了似的跑了起来。快，再快，把孩子救出来，救出这个孩子以后就可以去救自己的儿子了，快快。一个孩子被李林国刨了出来，还活着。这边，这边还有孩子。又有人来求李林国去刨另外一个被埋的孩子，李林国就又跳到另外一堆废墟上拼命地刨啊刨，双手流出了鲜血，指甲断裂了还在刨。刨，不能停下，停下以后就没时间再去救儿子了。于是李林国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帮着别的家长刨啊刨，一直刨了1天2夜，经他之手，30多个孩子被救了出来。14号早上，